Virgin Music Radio。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全线外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追赶太阳的人，浮生若只是梦。还有8块8毛8，还有刚刚说已经到了单位的，这是谁？花开半夏，对，我也已经到单位了。还有谁？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也好，家族二群也好，如果你不属于家族一群，也不属于家族二群，好啊，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今天首先来开始呢，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有没有父母觉得特得意的事儿，然后让你自己觉得真无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北京有好多有什么布店啊，有没有什么造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呀，我妈妈就喜欢做衣服啊，经常是拉着我去逛布店。哎，你看这么多的布多好看呐、啊！其实不知道，我特别讨厌去布店。还有呢，就是。爸妈特别喜欢动物园带我去看猴子啊，这个每次他们都是这个乐此不疲。哎，你看那个小猴多可爱，蹦来蹦去。啊，好。其实你们知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看猴子，那个味儿我受不了。但是一直没跟爸妈说哈、啊，每次还强颜欢笑。好，你有没有什么童年的趣事？而父母觉得特好，但是你觉得这，哎，好。咱们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看看汽车这方面啊，未来汽车的其他科技，驾驶50寸大屏幕中控台出行，哇，就这么仨。还有北京将建设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还有这个不滑雪，无滑雪不冬天哈、啊。今天来介绍京城白领最爱的滑雪场是哪里呢？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再来看一下今天前后，今天是好日子，2018年1月18号星期四，那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那未来汽车的奇葩科技，我们来关注一个驾驶50寸大屏幕的中控台出行。50寸大屏幕什么概念？家里那大电视吧，也就是42、43寸是吧？50寸多大呀？放在车里面，哎，这真的可以，这个可以有。CES 世界电子消费展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了，那么新产品展示了脑洞大开，真的好炫酷。有的汽车厂商呢，就把他们的全新概念车的全球首秀献给了 CES，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覆盖整个中控台的50寸的大屏幕。开发商想做的就是智能终端呀，为共享出行和自动驾驶所服务的。 就是你感觉开的一个大手机出去了哈，整个50寸大屏幕被放置在方向盘上，你可能会想，哎，那么操控方向盘怎么办呀？这个未来就不需要操控盘了，因为一切都可以声控，这样大屏幕摆在你眼前，也许只是为了让你在路上有事儿可做，他们在路上太无聊了，啊，又不用我开车，又不用我看路，啊，我干什么呀？给你个大屏幕看电影吧。好了，还有全新的科技。全新的技术，就是北京将建的新能源技术和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第二时段再为你做详细介绍。马上来揭晓的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好了，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第19名，黄子韬 New Day。 第18名，丁爽 Perfect Life。 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忘。 第17名，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第16名，莫文蔚 I D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gotta find my way back to summer paradise. John Parson for blind. My heart is sinking as I'm lifting up above the clouds away from you. And I can't believe I'm leavingGonna do, but someday I will 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Hey, my man, 'cause I remember every sunset, I remember every word you said, and we were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Yeah, singing la da da da da, tell me how to get. My soul is broken, streets are frozen. I can't stop these feelings melting through. And I'd give away a thousand days, oh, just to have another one with you. Baby girl, where real life can wait. It can wait. We're crashing like waves. Yeah, we're playing in the sand. 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Bring it back. Everywhere.

给自己那份情真意切娓娓道来。上周全新推荐了一首老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可以。好了，继续翻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细手莫为歌曲经历过的广岛之恋这样的无奈，阴天这样的剖析，忽然之间这样的温柔，剩下的果实这样的感伤，最后呢与初恋重逢，在各种经历的故事之后，明白了对方是此生的挚爱，将那缘分煮成了缘，套上了彼此的指尖。 I do。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 在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这样的歌曲当中，感动吧，感动一份甜蜜的爱情。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494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加拿大当地时间1月16号，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全球巡演温哥华站在列治文何时剧院拉开帷幕。这场凝聚了李玉刚出道十年经典作品与心路历程的经典剧目，再一次用艺术作品征服了国际舞台。偶像练习生首次发布了主题曲 MV， 上线3小时，视频播放量就突破11万，官博转发互动量超过6万。以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百位练习生火力全开的舞蹈，瞬间成为了网络上的话题爆点。偶像练习生将于1月19号起每周五20点播出。经过2个多月的强势比拼，全国首档摇滚乐队 PK 线下落地节目《中国好乐队》各大区前3名强势出炉。有很多摇滚迷们熟悉的乐队，比如完美假日、泥剑、夏日部落等等，也有新势力乐队的崛起，比如 Because It's You、 Bubble Time。 这次中国好乐队的比赛可谓是摇滚乐队的一次大集合。日本歌手宇多田光担任制作人打造的新人小袋成彬将于4月25号正式出道，发行专辑《分离派的夏天》。宇多田光过去也曾为艺人制作音乐，但是正式担任新人的制作人这还是第一次。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大山子桥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约会2018继续出发。好了，问候一下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各位好朋友。小猪，别着急，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还有张志友来了，他说陈升的3D作品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各种离别，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聚，不要悲伤，2018继续出发。好了，为什么我们这么正能量的节目吸引的都是这么正能量的人们呢？对，满满的正能量向前冲。好了，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也是正能量的信息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科技部发布关于支持建设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的函。那科技部表示同意建设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中心要立足北京覆盖京津冀，面向全国辐射全球，围绕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重大需求，加大重大关键技术的源头供给，打造世界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好消息。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Usher P Be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So we back in the club with the bodies rocking。 第14名，萧敬腾吻我吧。 13名，孙楠对你说爱。让心时间会证明。

达到这样的效果哈。然后我就在那后面就是各种错叠，然后播放这样的这个舞曲，然后最后他们就来唱了这首歌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哎，醒醒醒醒，哎，好，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舞曲啊，来继续嗨，萧敬腾的这首歌曲，这个 MV 当中也说 MV 也是秀出自己的精湛舞技，亮眼的银西服非常符合这首歌曲复古 disco 的感觉。萧敬腾，吻我吧。神萧敬腾真的是太会用声了，可以把他的声音就像是绚丽的服装一样，各种各样的 style。 上周第29名，本周晋升15位，第14位次萧敬腾，吻我吧。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孙楠这一次是很大的挑战了。 撕掉了对抒情歌曲的标签，这次挑战了 funk 饶舌，在灵动的电子乐和弦乐碰撞出强烈而明亮的节拍，动感十足，对你说爱。 你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带我畅游梦境，你的呼吸总能给我安宁，我要倾听，你的笑容却快要融化我，你的眼神煽风点火，你的一切都能让我着魔， Baby 不要拒绝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誓言经得起考验，煽风点火，你的一切都能让我着魔， Baby 不要拒绝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誓言经得起考验， 怎么样？对以前上不见不散啊，那个思南唱这样的歌曲你能接受吗？还喜欢吗？对啊，要跟上时尚的步伐才对嘛。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15位，第13位次，思南的这首对你说爱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也是停留很长的时间了，也算是对思南一种全新尝试的肯定吧。好了，继续攀升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拥有着华语顶尖旋律写作能力和极强声音标志性的个性女人，音域宽广却又无需特意在自己的歌曲当中炫技的，就是她，潘雅，蔡健雅，当之无愧的创作才女。可以爱你真好， 可以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被你拥抱，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为你烦恼，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换着你爱上的让你快乐， 以爱你真的很好的一首老歌。其实我记得好像在多年以前做 DJ 的时候就特别钟爱这首歌。多少年啊，多少年那、啊、不能说，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12位，第12位起丹雅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如果你喜欢他呀，可以去翻一翻哈，他写了很多歌，而且也唱了很多歌，很棒的。好了，继续攀升，这首歌曲呢同样非常精彩，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又是张靓颖，我是我的。注意副歌部分，耶耶耶耶耶。 来的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 张靓颖，我是我的，和腾斌共同带来这首歌曲。歌曲呢，既梦幻又写实，传达简单、快乐、直接，足以感染每个听者的快乐细胞。副歌部分，耶耶耶耶耶，也是相当洗脑哈。整首歌曲显得更加轻松活泼。又是张靓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这一刻我是我的，就让我自己重握。 耶耶耶耶， 快乐是我的。 来一起，耶耶耶耶耶， 我喜欢我独一无二。 一起，耶耶耶耶耶， 这一刻我是我的，管我怎么挥霍。 一起听歌，一起唱歌，还欢迎你来点歌。 我让我自己重握爱。 这里就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4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that I've been missing you, baby. Soon as you get up and you walk away. Every minute's like an hour. 来自 GLS 摇摆不定男生的这首 Everybody in Love， 09年发行这首单曲呢，发行不久就击败了连续2周的冠军单曲，登上了 BBC 英国排行榜第45周的榜首位置，相当不简单呢。由此也是一炮打响了 GLS 摇摆不定男生。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4，还有谁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啊，你们都是老板级别的哈，这时候才出来上班。好了，在路上的朋友，我们 say 一下 hello， 打个双闪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哈都可以，或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踩下你的脚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在第二个小时刚一开始，先进入我们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看看冬日滑雪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君都山滑雪场，位于距离市中心30余公里的昌平区君都山路，西临明十三陵，东面和著名的小汤山温泉度假村相邻哈。滑雪场的吊椅式缆车、拖牵，还有雪道运载机以及4000套的各种型号的雪具，可以满足日接待6000余人次。那滑雪场的中西式的餐厅、咖啡厅，还有足疗式雪具专卖店、超市等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啊，也为滑雪者提供了1流的服务平台。君都山的夜场滑雪也是相当有名的，超大功率的专业照明系统使整个滑雪场笼罩在浓浓的金色氛围之中。同时呢，高级道练习区夜场呢也是同步开放，挑战京城的夜场之最了。据说君都山这个夜场呢是曾经被京城的白领评为是最爱 My favorite 随着宁静浪漫的氛围看着这样宁静浪漫的氛围是名不虚传的。怎么走京藏高速走起来就好了，然后在昌平城区出口到南环路，到南环大桥，再到昌崔路崔村方向，最后到君都山滑雪场就可以了，一路看路标就可以了，或者导航也可以了，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相遇月亮惹的祸。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生命虽然并非张宇唱的那么如泣如戏，但他的每一首歌曲似乎都可以拼凑昨天某一个时期某个特定情节，戏剧而又真实的夹杂在一起。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

在我眼里看来很有个心意，就是喜欢听你唠唠叨叨的口气，觉得一字一句都懂听。想一想，爱情它其实没什么道理，会不会一辈子让我死心塌地？只有你是如此自然的让我动心，能不能就这样在一起？天生注定，没有人能像你，第一眼就让我为你偏心。天生注定，没有人能像你，第一眼就让我为你偏心。没有人能代替，偏偏爱上你像是天生注定。 算是唱歌的这里面比较新的一个人了，但是其实呢已经出道很长时间了。吴建飞偏偏爱上你。有人说吴建飞呢是很幸运的，外形条件是天生的哈，机会也是一个一个的找上门，开始呢做平面模特，开始被经纪公司看中，然后又开始有热心人帮助他来策划了，甚至主持电视节目啊等等。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一直这个靠运气呢？那吴建飞不断的这个成功，不善言辞的他其实靠的就是默默的努力，才走上了万人瞩目的舞台，一次又一次走上了舞台啊。就比如说我吧，虽然说这个天生丽质哈，但是不经过努力也不可能这个当上这么好的主播。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怎么又捎带手把自己其实我觉得我是想说哈，机会其实随时都是在身边准备的。人这个俗话不是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吗？所以你准备好了没有？ 究竟是什么？像一个下了魔咒的苹果，上次恋爱的结果滋味要比想象苦涩得多。分手纪念日午后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找朋友到海边去追追风。曾听过有人说，爱情瓦解后是一种了解自己窗口。当爱情一点一滴一滴一滴随它远走，曾觉得整个世界都放弃了我。

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Lawson 的这首 Juliet， Lawson 的乐队的名字来源于主唱 Annie 19岁的时候成功的给他做了脑瘤切除手术，挽救他生命的脑部的外科医生的名字。他们一出道呢，就把一些自己演唱的歌曲的声音视频，然后传到 YouTube 上，迅速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刚刚呢，就是他们带来这首 Juliet。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草草，不许一边抢红包一边听我们节目哈，你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歌曲，偏冷门一点，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彭佳慧的歌曲都会被她感染着，喜欢两个人。彭佳慧柔媚的嗓音让一些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绝望赶在黎明前的微光当中熄灭，哇，好绝望。一些气若游丝的欢情在摇摆不定的离合当中悄然而至。准备好纸巾哈，喜欢两个人，幸好在白天听。 没必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淡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会累爱会冷，只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